首歌就叫安全感。其实安全感是唯心的，因为这种感不存在于物质世界里，它在精神世界里也是一种造成痛苦的主要病魔。这位朋友叫小妖，他说他2012年3月开始追我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，到2017年准备10月份结婚，没错，就是10月。7月末我们吵架，我闹别扭提了分手，然后回了老家，拉黑了他的电话，微信删了好友。8月份他没有找我，9月份我找他，他不理。后来我去他单位找他，没找到。我妹妹和我说，他相亲了，已经订婚了。后来找到他，他也开始承认。我们相恋6年，3年在一起，1年半异地，1年半异国。他家没钱，他说等他出国赚钱回来娶我。可是他最后要娶的是一个认识不到6个月的人。看完这封信，我突然在想，前人种树，后人摘果，似乎都是这样。可是他不一定会获得什么，或者说他获得的并不一定是果实，也许那是一种现实无奈的选择，只不过你让他觉得到时间了，感情的期限到了，冷暖自知吧。这个朋友叫安加萨，他说，我曾经结束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，在你失去的一瞬间一定是无法接受的，说再多那只是心理安慰。无论是否还爱着对方，分手究竟是伤心的事情，失恋没什么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我感觉我自己的心也随着失去了，而且现在我极度缺乏安全感，不敢轻易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我的回答是，这都是借口，不过是怕再一次被人甩了罢了。那不是缺乏安全感，是缺乏自信心。感情中缺乏安全感到底该怎么办？我想大多数人能感觉到不安全是有多种原因的，无论是在婚姻里恋爱中，但是有一点可能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，那就是珍惜。当你失去珍惜，或者说没有珍惜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种安全感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我们来听一首歌，就叫《珍惜》。 谢谢天，谢谢地，遇见了你，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多么感激。手向我，眼向看，温暖气息，多么想窥。心底的谜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，一千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向我，眼向看，潮来潮去，多少的结局都。 惜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时间，珍惜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世界，我想这就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。你问我安全感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便一本正经地替你找到了以下答案。第一，早年的成长经历，有些人经历过父母离异、出轨等事件，就会产生不安全感。第二，父母的教育方式，即使内心再爱孩子的父母，以打压孩子甚至伤害孩子自尊的方式来教育，也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、父母的情绪，孩子只能接收到表情，不能辨识表情背后的意思，这样孩子长大之后就会缺乏安全感。第三，追求完美，越是追求完美，目标就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，频频的受挫，安全感也就渐渐流失。其实安全感有时候就像是我们坐车系的安全带，不系上生活会不停地提醒你，可是系上你就会觉得勒得慌。于是有人就另辟蹊径，用另一种东西插进去，插进那个槽里面，然后让自己觉得很安全又很自由，其实那是一种自我欺骗。这位朋友叫 Walker， 他说2008年遇见了他，我们马上就开始交往了，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。他说最爱我，我和他在一起已经6年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但由于承诺，我们不得不迁移到不同的城市。过去的1年非常困难，他一直在疏远我，我一直在努力，但是他一直疑神疑鬼，我要是回电话回微信慢了，他就会觉得外面有人了。从撒娇到现在无休止的怀疑我，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变了。这位朋友叫德尔塔，他说他在4月份和我分手，说他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，和我在一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我已经崩溃了。上周当我再次和他取得联系时，他告诉我他从5月起就开始恋爱了，和一个男人交往了14天，我彻底崩溃了。6个月战胜了6年，起起落落很艰辛，也许这段关系的灯光让他结束时已经褪色了，我这是个失败吗？你好德尔塔，我的回答是不是失败，这是失去。去他的，你终于安全了。这首歌就叫他不适合你。 你试着放手，请让他带走你给的爱，毫无保留。他不是

首歌叫《终点》，我们还在路上，在寻找安全感的路上。我是吴周彤。因为你控制不了它，占有不了它，就会焦虑，觉得没有安全感。这种人应该叫焦虑型依恋的人。他们的伴侣往往会在相处中感到很困惑，会觉得自己的伴侣好像非常敏感，一件小事情就会被触发，反应强烈的和事情本身不成比例，或者发现对方好像很冷漠，经常会不理会自己，遇到矛盾问题会把自己像刺猬一样包裹起来。所以说，安全感对于爱情来说至关重要，但也是让人恐惧的东西。可能在爱情里，你的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对方不爱你，而是他给你的爱还没有达到你的标准。在这个社会，安全感除了来自于情感，通常是对物质条件方面的一种渴求，渴求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一种表现。这位朋友叫马塞尔，他说，我离婚已经两年了，自己带了一个女孩，当时离婚也是因为女方出轨才离的婚，但是我很爱很爱这个女人，现在已经两年没有联系过了，还是很想她。不过现在别人给我介绍对象，我也会对对方特别好，但是自己心里总感觉那不是真正的我，而且心里还害怕失去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想问问你。听我说，马塞尔，你连真正的自己都不敢面对，又何谈爱？又怎么能给对方安全感呢？上一段关系把你自身具有的安全感都耗尽了，这一段你自然会担心，会有缺乏、缺失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上一段的那种关系彻底结束，在你自己内心深处要把它去掉。我想我只有一种方法能试着让你走出那段阴影，这首歌就叫回忆至此。没错，回忆至此结束，做个了断好吗？ 像很多爱情的开始，那天风轻云淡，有阳光透过绿树荫落在了你的肩，在你抬头的一瞬间，和你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你露出浅浅的笑，那一幕时隔多年仍未曾忘掉。当故事最后被讲到，已经尘埃落地，在候机大厅我和你含泪说着珍重，你就要去异国他乡，转身以后就天各一方，这一幕离别场景，每每回忆至此都难以平静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不能如愿走完这一生，相遇美如电影，满心期待憧憬，结局却发现是自作聪明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多少遗憾都留在曾经，那些褪色的梦和你清澈笑容，如今想起依然隐隐作痛。被讲到已经尘埃落定，在候机大厅我和你含泪说着珍重，你就要去异国他乡，转身以后就天各一方，这一幕离别场景 每每回忆至此都难以平静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不能如愿走完这一生。相遇美如电影，满心期待憧憬，结局却发现是自作聪明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多少遗憾都留在曾经。那些褪色的梦和你清澈笑容，如今想起依然隐隐作痛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不能如愿走完这一生。相遇美如电影，满心期待憧憬，结局却发现是自作聪明，最终也只能陪你这一程，多少遗憾都留在曾经。那些褪色的梦和你清澈笑容，如今想起依然隐隐作痛。那些褪色的梦和你清澈笑容，如今想起依然隐隐蹉跎。 有些回忆必须做个了断，否则它会一直紧紧的纠缠，让你缺乏安全感。这位朋友叫梁峰，他说，我现在头有点胀痛，鼻子有点堵，说不出来的难受，不舒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缓解。我是一个学表演的男生，现在是大三，距离上一段感情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，感觉是自己让自己留在了那段回忆出不来，但是也因为时间有了淡化的迹象，所以还怀了希望。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我有一种执念，一种强迫的执念，但又像是属于那种自然流露的念想。我突然会觉得我自己是孤独患者，或者说是感情非常自私的人，我感觉我自己绑架了自己的感情。还有人说也许这样的人是个渣男，是啊，我宁愿重复那种回忆，把自己锁在以前，也不愿意去面对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渣男，但你已经残废了，不是你的身体，是你的情感精神方面。这种残废我认为是自己的一种逼迫，这需要去看一看。而我唯一能做的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我试着送你一首歌，歌词里面有一些我想对你说的话，你试试看。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不出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生都在寻找答案，但通常答案是错的。这里是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这位朋友叫姐的人生无话可说，这个签名似乎已经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。他说，我们认识两年了，单纯的朋友关系又不像朋友关系，他在成都每天很忙，基本现在聊天很少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，就这样忘记吧。可能他觉得我话太多了，其实是我没有安全感，我觉得自己跟他不是一路人，他的生活质量高，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怕他看不起我。现在想想没有关系，他幸福就好。我认为你不能怪这个男孩，你们的关系注定不会有安全感，你要的东西他给不了你，你得自己想办法，而且想出办法就要去实现它，只有实现的那一刻你才会找到安全感。你知道吗，有一种人是他必须自己才能够找到安全感。这位朋友叫 CJ， 他说谈了一年多的感情终究还是不欢而散，曾经我爱他爱到买醉，摔得浑身是伤，朋友家人都不看好我们，甚至劝我分手。后来谈了这么久，这次我不再主动找他了，也就不可能再复合了。他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我知道他无法接受我的家庭，我的家人，他更怕自己承担不起给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他一直没有给我说过结婚的话题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不够爱我，但这次是真的没有联系了，我也冷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。从一开始的自欺欺人到现在已经接受，这段时间我尽量把每天过得很充实，但有一些片刻的时间会很想很想他，想念那些时光。我是不是该这样放手了？你已经放手了对吗？只不过有些不甘心，你觉得自己以前拥有的安全感被人偷走了，可你要明白，你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遗憾，而如果你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，那就是深渊。 若你不爱我，反复斟酌，不如解脱。 感觉更沉默，陪伴人在 歌就叫对的人错的时候。人有时候很奇怪，非常贪婪，总需要安全感，又想要新鲜感，有了安全感又觉得缺乏新鲜感，有了新鲜感又觉得没有安全感。这不是绕口令，这是生活的一些轨迹，这就是我们感觉痛苦的根本原因。有一种欲，欲罢不能的欲。这首歌就叫晚安，不然我们听完就互道晚安。什么是安全感？睡着了就拥有它了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晚安，愿长夜无梦，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。阶段。